些事我以为我做得到，拥有你却不能真心幻想，有些事我以为我做不到，失去你我依然过得很好，真有爱却不敢要，害怕梦之高一夜燃烧，雨在飘，你在我眼里渐渐看不到，如果真情已不满天荒地老，何不让我从此 爱情把它有

是对的。太过悲伤好像不适合，放不下的也比较容易割舍，温暖的时候总会